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9月21号在网站载文谴责了美国的对朝核战争挑衅阴谋和南朝鲜傀儡当局的反北人权骚动。